的翩翩，班得比巴的你甘露泪满面，一起唱到很无缘。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， 哦来吧，中了你的邪，红的像颗番茄，满世界可跑的气焰。哦来吧，唱了你整夜，美得像幅画卷，只叫人飘飘如炊烟。哦来吧，中了你的邪，红的像颗番茄，满世界可跑的气焰。哦来吧，唱了你整夜，美得像幅画卷，一遍一遍只飘到最高点。来吧耶，飘进梦把我收收住它翩翩，奔着琵琶的你感动泪满面，一起唱跳很无缘。叫人飘飘的